痛激情，心痛一言一，你笑话难难细语，怎能忘记，怎能忘记，怎能 难

湾，风里浪里你心船，我持梭镖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